谁人无得到一切的渴求，谁人无功于心计的理由，平凡人生天真过后又怎么走，如何从委曲中再相信人，谁无狂想不可告人，难忘时光必须慎重留下我，快乐是抱着是那是至死不渝朋友，决裂时你为何以为再拖一回还有时候，即使多风光都要清醒，有几多掌声也是孤清，你只可听到我大笑声，哭泣也未放声，讲不出声，讲不出声，任由自己半夜惊醒，我只不过偶尔受了惊，于是才遗忘半生。 这首呢就是当然大家都认识《溏心风暴》的主题曲，是关谷英主唱的歌，讲不出声，我们刚才都唱过许冠英的歌啦，那许冠英都是当年都是同我们一间唱片公司啊，小珊啊。